你好，我是 C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我是否应该迁移到 HTTP 2？这一讲是飞行篇的最后一讲，而 HTTP 的所有知识也差不多快学完了。前面你已经看到了新的 HTTP 2和 HTTP 3协议，了解了它们的特点和工作原理。如果再联系上前几天安全篇的 HTTPS，你可能又会发出疑问：刚费了好大的力气升级到 HTTPS。这又出了一个 HTTP 2，还有再次升级的必要吗？与各大浏览器强推 HTTPS 的待遇不一样，HTTP 2的公布可谓是波澜不惊。虽然它是 HTTP 协议的一个重大升级，但 Apple、Google 等科技巨头并没有像 HTTPS 那样给予大量资源的支持。直到今天，HTTP 2在互联网上还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网站改造升级到了 HTTP 2。但普及的速度远不及 HTTPS，所以你有这样的疑问也是很自然的。升级到 HTTP 2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呢？到底值不值呢？前面的几讲主要关注了 HTTP 2的内部实现，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它有哪些优点和缺点。首先要说的是，HTTP 2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完全保持了与 HTTP 1的兼容性，在语义上没有任何变化，之前在 HTTP 上的所有投入都不会浪费。因为兼容 HTTP 1，所以 HTTP 2也具有它的所有优点，并且基本解决了 HTTP 1的所有缺点，安全与性能兼顾，可以认为是更安全的 HTTP，更快的 HTTPS。在安全上，HTTP 2对 HTTPS 在各方面都做了强化，下层的 TLS 至少是1.2，而且只能使用前向安全的密码套件。这同时也就默认实现了 TLS False Start，支持 ERTT 握手。所以不需要再加额外的配置，就可以自动实现 HTTPS 加速，安全上有了保障。再来看看 HTTP 2在性能方面的改进。你应该知道，影响网络速度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带宽和延迟。HTTP 2的头部压缩、多路复用、流域编辑、服务器推送这些手段，其实都是针对这两个要点。所谓的带宽，就是网络传输速度，从最早的 56K 每秒到如今的上百 M 每秒。虽然网速已经是今非昔比，比曾经快了几十倍、几百倍，但仍然是稀缺资源。图片、视频这样的多媒体数据，很容易就会把带宽用尽。节约带宽的基本手段就是压缩，在 HTTP 1里面只能压缩 body，而 HTTP 2则可以用 HPEG 算法压缩 header。这对高流量的网站来说非常有价值。有数据表明，能够节省大概5%到10%的流量，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与 HTTP 1并发多个连接不同，HTTP 2的多路复用，它要求对一个域名只用一个 TCP 连接，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一个连接上传输。这样不仅节约了客户端、服务器和网络的资源，还可以把带宽跑满，让 TCP 充分吃饱。这是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在 HTTP 1的长连接吧。虽然是双向通信，但任意一个时间点实际上还是单向的，上行请求时下行空闲，下行响应时上行空闲。再加上对行阻塞，实际的带宽打了个对折还不止。而在 HTTP 2里面，多路复用让 TCP 开足了马力，全速狂奔，多个请求响应并发，每时每刻上下行的方向上都有流在传输数据，没有空闲的时候，带宽的利用率能够接近100%。所以 HTTP 2只使用一个连接，就能抵得过 HTTP 1里的5、6个连接。不过流也有可能会有依赖关系，可能会存在等待导致的阻塞，这又是延迟。所以 HTTP 2的其他特性就派上了用场，优先级可以让客户端告诉服务器哪个文件更重要，更需要优先传输，服务器就可以调高流的优先级，合理的分配有限的带宽资源，让高优先级的 HTML 图片更快的到达客户端，尽早加载显示。服务器推送也是降低延迟的有效手段，它不需要客户端预先请求，服务器直接就发给客户端，这就省去了客户端解析 HTML 再请求的时间。说了一大堆 HTTP 2的优点，再来看看它有什么缺点吧。听过上一讲 HTTP 3的介绍，你就知道 HTTP 2在 TCP 级别还是存在对头阻塞的问题。所以，如果网络连接质量差，发生丢包，那么 TCP 会等待重传，传输速度就会降低。另外，在移动网络中发生 IP 地址切换的时候，下层 TCP 必须重新建连，要再次握手，经历慢启动，而且之前连接里面积累的 HPEG 字典也都消失了。必须从头开始计算，导致带宽浪费和时延。刚才也说了， HTTP2 对一个域名只开一个连接，所以一旦这个连接出问题，那么整个网站的体验也就变差了。而这些情况下，HTTP1 反而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它本来就慢，而且还会对一个域名开6到8个连接，顶多其中一两个连接会更慢，其他连接不会受到影响。说到这里，你对迁移到 HTTP2 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呢？在我看来，HTTP2 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前面有老前辈 HTTP1，后面有新来者 HTTP3，既有老前辈的打压，又有新来者的追赶，也就难怪没有获得市场的大力吹捧了。但这绝不是说 HTTP2 一无是处，实际上，HTTP2 的性能改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Top 1000的网站中，已经有超过40%运行在了 HTTP2 上，包括知名的 Apple、Facebook、Google、Twitter 等等。仅用了4年的时间，HTTP2 就拥有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和巨头认可，足以证明它的价值。因为 HTTP2 的侧重点是性能，所以是否迁移就需要在这方面进行评估。如果网站的流量很大，那么 HTTP2 就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反之，如果网站流量比较小，那么升级到 HTTP2 就没有太多必要了，只要利用现有的 HTTP 再优化就足够。不过，如果你是新建网站，我觉得完全可以跳过 HTTP1、HTTPS，直接一步到位上 HTTP2，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性能的提升，还免去了老旧的历史包袱，日后也不会再有迁移的烦恼。顺便再多嘴一句，HTTP2 毕竟是下一代 HTTP 协议。它的很多特性也延续到了 HTTP3，提早升级到 HTTP2，还可以让你在 HTTP3 到来的时候有更多的技术积累和储备，不至于落后于时代。假设你已经决定要使用 HTTP2，那么应该如何搭建服务呢？因为 HTTP2 事实上是加密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安全篇里面成功迁移到了 HTTPS，那么在 Nginx 里启用 HTTP2 简直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只需要在 Server 配置里面再多加一个参数就可以搞定了。注意看 listen 指令，在 SSL 后面多了一个 HTTP2，这就表示在443端口上开启了 SSL 加密，然后再启用 HTTP2。配置服务器的推动特性可以使用指令 HTTP2 push 和 HTTP2 push preload。不过，如果合理的配置推送是一个难题，如果推送给浏览器不需要资源，反而会浪费了带宽。这方面暂时没有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你必须根据自己网站的实际情况去猜测客户端最需要的数据。优化方面，HTTPS 的一些策略依然适用，比如基岩密码套件、ECC 证书、绘画复用、HSTS 减少重向跳转等等。但还有一些优化手段在 HTTP2 里是不适用的，而且还会有反效果，比如说常见的精灵图、资源内联、域名分片等。至于原因是什么，我把它留给你自己去思考。还要注意一点，HTTP2 默认启用 header 压缩，但并没有默认启用 body 压缩。所以不要忘了，在 Nginx 的配置文件里面加上 gzip 指令，压缩 HTML、JS 等文本数据。最后说一下 HTTP2 的服务发现，你有没有想过，在 URI 里面用的都是 HTTPS 的协议名，没有版本标记，浏览器怎么知道服务器支持的是 HTTP2 呢？为什么上来就能用 HTTP2，而不是用 HTTP1 通信呢？答案就在 TLS 的扩展里面，有一个叫 ALPN 的东西，用来与服务器就 TLS 上跑应用协议进行协商。客户端在发起 client hello 握手的时候，后面会带上一个 ALPN 扩展，里面按照优先顺序列出客户端支持的应用协议。就像下图这样，最优先的是 H2，其次是 HTTP 1.1，以前还有 Speedy，以后还有可能会有 H3。服务器看到 ALPN 扩展以后，就可以从列表里面选择一种应用协议，在 Server hello 里也带上 ALPN 扩展，告诉客户端服务器决定使用的是哪一种。因为我们在 Nginx 配置里面使用了 HTTP2 协议，所以在这里边它选择的就是 H2。这样，在 TLS 握手结束之后，客户端和服务器就通过 ALPN 完成了应用层的协议协商，后面就可以使用 HTTP2 通信了。好了，今天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迁移到 HTTP2，还有应该如何迁移到 HTTP2。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HTTP2 完全接通 HTTP1，是更安全的 HTTP，更快的 HTTPS。头部压缩、多路复用等技术可以充分利用带宽，降低延迟，从而大幅度提高上网体验。TCP 协议存在对头阻塞，所以 HTTP2 在弱网或者移动网络下的性能表现会不如 HTTP1。迁移到 HTTP2 肯定会有性能的提升，但高流量网站效果会更加显著。如果已经升级到了 HTTPS， 那么再升级到 HTTP 2会很简单。TLS 协议提供 ALPN 扩展，让客户端和服务器协商使用的应用层协议，发现 HTTP 2服务。今年的课下作业有两个子考题，和安全篇的第29讲类似，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一下是否应该迁移到 HTTP 2，有没有什么难点。第二个，精灵图、资源内联，还有域名分片，这些手段为什么会对 HTTP 2的性能优化造成反效果呢？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